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愚。 飞身到天边，为这世界一字，明亮像佛光，天际创意。欢迎收听花生台的日本节目《火烧万世桥》，我是夏慧 BB 王夏慧 Dex。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第二節究竟我有咩挖挖唯一想讲呢，其实嗰日第一次所谓叫透露咗呢个消息出嚟之后，唔知边人报纸呢，其实喺 Facebook 留咗个 status 嘅。啊，我真係睇下边个夠胆死走出嚟话成功争取先得㗎。即係好奇怪，第一呢、這个政策就唔係香港政府嘅一个政策嚟嘅。即係唔係香港政府唔俾嗰啲自由行嘅人入嚟，而系变相系广东省政府或者深圳市政府系冇一签多行呢一个申请，即系话佢只可以申请一周一行，又或者系所谓叫商业往来嘅签证啊，如此类推。咁所以呢个唔系香港嘅政策，咁啊边个可以够胆啊同北京政府又同中央政府达成协议，又或者所谓叫成功争取佢下达呢个咁嘅指令呢？ 我唔系同你即系阿叫啊，即系我一千多行咧，佢都自己都喺度好强调噶，就系呢样嘢其实系你哋香港政府当年同我哋倾要求，咁我哋先整俾你嘅啫。而家你话啊，即系我哋考虑到好多原因， 令到大家咧 啊经济繁荣又呢又路，诶好啦，诶同你转翻一周啊，就一行转啦， 系 净系行一次，每一周咁。 你真系觉得好，你真系觉得好正啊啲字。 系啦，系嘛？ 系啊，你讲一次啊。 我唔讲。啊，咁变咗，咁其实即系你又话系咪即系香港政府都有一定嘅呢个责任或者角色呢？我谂都有嘅。 系咯， 冇，我觉得冇吓。 唔系，你个个争取都系向住689争取噶嘛，关咩北京政府事？ 哦，即系你觉得呢样嘢真系同689政府你成功争取咗？ 其实689就政府成功争取咯。所以今朝扑出嚟，即刻扑出嚟喺度领工。 好，我睇下边个够胆扑出嚟先吓。 我绝对相信689佢已经做咗啦，其实 佢已经做咗， 已经做咗啦，系咯。 但系如果嗰个系一个泛民嘅议员，又或者系一个建制派嘅议员，又或者系一个本土派嘅主张支持者，咁喺个 context 上面有冇唔同咧？咁我相信就比较蛊惑啲啦，即系如果突然间金金大师， 即系本土嗰啲咪会出嚟扑出嚟咯。 即系我见到啲即系普通，即系我识啲朋友啦，即系啲即系唔系话好热衷政治嗰啲啦，佢哋都其实都俾 credit 嘅，佢觉得，诶咁前一排嗰啲水货行啊啱咯，做得好啊，唉， 光复行动咪好咯。 即系佢哋会有一个咁样嘅 direct association 嘅， 唉，咁啊死啦！ 我觉得呢样嘢系好难免嘅， 逼到政府咯，而家做 难免啊，啱系啦，即系难免啊，啱，即系 但 系 中间 真系死啦， 系咪真系有一个咁样嘅关系？关系有几大呢？咁呢个咪都可以都话见仁见智嘅。 嗯，好啊。咁啊，完咗呢个话题，我哋又讲第二个话题啦。咁第二个话题咧，就真系讲得比较点讲啊，深入啲。点解呢？因为真系放咗礼拜假，我哋真系有时间 revise 翻第十二次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之后，即系3月15日之后咧，苹果新闻嘅 headline。咁呢頭先食嘢傾嘅時候呢，我都相信如果我 relay 咗啲司法決定呀或者一啲法庭嘅裁判落去，我嘅 calculation 到度呢係唔係太正確嘅，係錯嘅，係啦，啱。即係所以我就避免呢唔講，即係我就避免咗唔講嗰一類型嘅嘢。咁但係自從嗰次人大會議之後呢，有幾個大嘅決定呢，唔知大家會唔會拎up埋一齊嚟睇。例如係咩呢？3月19日呢，原來呢社科院就發表咗2015年嘅法治藍皮書。咁就發表咗一樣嘢，如果中央認為決定唔適當嘅話呢，係可以決定撤銷呢個831。有冇人留意呢段新聞呢？ 冇。 冇喎。 冇 ,ok。又有一單4月1日嘅新聞。 愚人节嚟㗎喎，嗰日。 嗰其實呢單嘢有講過，就係、是、中電放棄香港政府放棄購電計劃啊嘛， 嗯， 就改為咗所謂叫電力聯網啊嘛， 嗯， 好啦，另外一單大嘢發生咗咧，就係話亞視續牌續唔到啊嘛， 嗯 嗯，仲有一單咧，就係呢幾排咧就股市升得好犀利啦， 哇，咁 北水難調啦，嗯 ，OK， 即係當然你如果 依家到幾多點，我想問啊？ 28,000楼上，今日28,000楼上收市。 死啦！我收到个风咧， 顺便讲埋啊， 35,000咯。 唔知啊，呢啲你问翻阿 Donna 吓，你 Facebook PM 佢系边只？ 我自己就好，我好反感添，我觉得。 OK， 即系而家真系有见到好多人咧、就真系唔理3721咧就跳。 你系一个好踏实嘅人， 好得人惊，系啊。 你知道我一张股票都未买过，系咪叫张噶？即系一未买 手啦， 一手都未买过。 OK， 唔我即系买股票本身冇问题， 系冇问题。 即系你投资冇问题， 但我唔识， 甚至某个程度上投机都冇问题。问题你系咪真系有去研究过呢一个 subject matter？ 你系咪真系知道自己做紧乜？而唔系话个个都走去买，我就去走去买。咁呢个其实都唔叫投机，呢、這个叫送死啊！我觉得 买咗咪个心会成日即系啰啰挛噶嘛。 呢个本身都系另一个 issue 噶啦，即系你甚至你投资都可以啰挛噶。 即系呢单嘢，当然就令唔到两位落水，又或者真系尝试下，即系 我唔会嘅，因为咧我老豆系曾经即系咁样而 明白 而咩嘅， 明白。 即系佢曾经系话我老豆讲咧，系话佢可以坐用一条街嘅， 系 high 个嘢，系唔紧要。 翻 Raymond 正话 系啦， 嗰几单所谓大嘢先嗱， 呢几件咁多件事， 牵强啊、 你 我觉得牵强啦。嗱老实实，你未讲完嘅，其实我唔应该呢个时候。 你话佢话突然一跌。突然间冻咗都系 亚视，亚视嗰单嘢系即系都即系大家都啊好关心、好关注股市呢样嘢，大家而家发癫添啦。但系之前佢讲嗰两样嘢，我觉得系都好重要喎、啊。咩蓝皮书，但问题如果佢哋嗰个本身嘅出现咧，就系其中一种大陆嘅一种嘅手段或者系一种策略，希望咧系 个政改啊。 系啦，系同个政改有关嘅。喂，点解佢唔大肆铺张咁样高调咁样攞出嚟讲？喂，其实呢样嘢咧，我哋仲可以考虑撤销嘅。喂，如果又真系有个有呢个能力嘅，有影响力嘅人走出嚟讲呢句说话，喂，成个游戏又唔同玩法咯。 同埋你睇苹果，你讲你睇文汇大公就话啫， 系嘛？苹果同文汇大公都系。都系报同一单新闻，社科院有个报告，个报告系 solid 嘅。 几大几细先？ 咪就发表咗个报告，报告真 系 有喺度咯。嗰个唔系头版。 佢咁啊，唔系咯？佢通常都系讲啲咩？ 但系一般嚟讲咧，呢一样嘢就唔会攞出嚟讲嘅，即系人大决定可以撤销，但系就唔会白纸一字写喺度。 佢讲到明白三一定系就咁讲人大 决定。你自己 佢系提到嗰单系一单新闻嚟嘅，我可以 call 条 link 俾大家睇，佢系好 solid 咁样讲嘅。咁但係你話喂，當然大家完全唔信呢所謂叫陰謀論，又或者所有喺香港發生嘅大事，又或者譬如放棄購電呢一件事，完全係冇政治含義嘅，甚至乎香港政府同香港市民諮詢究竟應唔應該同大陸買電， 有一集咪講咗咯。 嗰、那個你覺得嗰個係咪一個有政治含義嘅舉動啊？ 我唔覺咯。 OK， 經濟多啲咯。 OK 。 政治都有啲嘅，可能而家即系同大陸買嘢咧，即系啲官咧， 真係 都 係玩緊中電同埋港燈，即係，但我又唔覺得 好多計算喺入邊嘅。 政改有咩嘢好大？ 唔係同政改有咩關係？係 咩啫？ 而家係如果你真係一個 大西洋都唔知你想點？ 唔係我兜去大西洋，係你幫我撐佢出大西洋啊嘛，係咪？ 咁拉翻我翻嚟先。 係啦，而家我拉翻你翻嚟。但係如果大家真係完全唔信呢個所謂嘅陰謀論，又或者唔信香港所有發生嘅嘢、上到報紙嘅嘢，又或者酒樓風聲嘅係一條脈絡嘅話咧，以下我講嘅嘢大家完全唔使聽嘅。 唔係，但我覺得係已經睇，即係我覺得好 appreciate 即係 Raymond 呢一個 approach， 即係我哋叫。好 holistic， 好全面啊！睇緊個 full picture， 呢個我 OK 嘅，但係就即係但係都 有啲嘢係 sell 唔到你， 有個程度咯， 有啲嘢 sell 唔到你。 你反而我自己有諗，即係譬如咩叫一周一行啦、 啊，嗯， 就 我又驚講錯，咁咧其實 行字你都係講唔到啊， 行字係咪？ 你覺得行咯，好行真行個行啊， 行評為行。 系算吧。系 啲廣東話啲開口埋口音，我成日都係發唔。 因為你台灣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我覺得呢啲咧就係話，即係大中央嗰邊可能真係某方面咧，佢會釋出善意，你可以咁樣理解。 嗯。 又或者你可以話喺某啲嘢上面咧，佢嘅底線咧相對嚟講咧係比較嗰個彈性係大啲嘅。 嗯。 你去到普選，去到呢啲，即係你話佢話影響到佢嘅呢啲所謂嘅政權，佢咧就會企到好硬。 咪咯，就憑你個周周行，你就想換咗個政改。 但係你話純粹係行與唔行之間嘅話咧，呢樣嘢我覺得佢就覺得中間有好多位咧，佢就可以咧同你去傾。 係。 但係你話政改嗰樣嘢，其實講真啦，嗱，今日大家見到晏晝嗰個即係《東方日報》咪喺度爆咗出嚟嘅話，誒、哎、呢、這個就係、 是。獨家。 獨家獨家咁樣，喂！但係嗰樣嘢其實換湯不換藥，去到最後你見到其實個底線係冇變過嘅， 都係八三一嘅決定咯， 一樣都係八三一咯，都係要過半數咯，1200人過半數咯，兩至三人呢啲冇變㗎，你只不過之前話多啲人入閘，咁其實 十個人入閘可以， 一百人入閘都冇分別啦， 即係攞到120個提名就可以入。 咁多啲人又去同佢 第一步啦，提名啦，系咯， 多啲人陪跑咁解啫嘛， 好啊，既然大家都唔知有冇睇呢个新闻，播下呢段新闻先。《东方条令》第二条， 独家消息透露，政府将会喺下星期三。独家消息透露，政府将会喺下星期三发表政改第二轮咨询报告同2017年特首普选嘅具体方案。方案除了会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的831决定，亦都会有两大的松动位。首先是将入閘门槛由现时的1/10调低去到1/10，即是拿到120个提委会委员的提名就可以入閘，最多有10个参选人。提名会采用名票制，每个参选人最多只可以拿到240个提名，以免有个别参选人垄断大量的提名，令其他人没办法竞争。至于去到出閘阶段，政府决定采用逐一投票或者信任票制度，即是如果有10个参选人成功入閘，每个提委会委员就可以投最多10票，但亦都可以投8票全部不支持。这个做法可以减少排他性，增加中间派和泛民人士的出閘机会。去到最后的一人一票普选程序，政府就建议采用最简单的一轮简单多数制，即是不用拿到过半数票先算是当选，而白票就会按照过往的做法当作废票来计，变相否决了白票首尾门的建议。我是 TV 东网电视新闻台的。 好，这份突发新闻，阿 Donna 理解是什么呢？ 是什么？ Donna 理解是什么呢？ 什么？你讲 先。刚才东方的新闻。 其实都是讲紧呢，就是所谓就是这个基本上831的决定呢，其实是基本上是没什么就是改变过的。 嗯。 就是我自己有个，就是当然我想我都有个兜子的，就是说去到所谓他那个信任票或者逐一投票那个效果是不是去到最后呢就会 produce 更加多人出閘呢？我自己觉得是不会咯。因为佢都要符合翻呢个831嘅决定㗎嘛。所以佢点都喺个正式个结构，即係成个机制上面呢，佢要令到就係话，如果佢唔系喺机制上面做功夫呢，佢就一定喺幕后上面做功夫啦，就係令到啲人，喂，虽然大家可以投10票，但实情呢啲票只会去到呢就係中央钦点嘅嗰个嘅嗰个 candidate 身上面囉。 嗯。 或者系嗰两三个 candidate 身上面囉。因为我好难想象就是话要逐一投票嘅话咧，或者系有机会变咗最后系多过三个人噶嘛，咁啊变咗唔符合831咯，咁点搞咧？即系呢个我谂喺正话嗰度咧，可能佢都未交代得好清楚啦。咁但系我哋退一步睇啦，喂大佬，而家嗰有投票资格嗰1200人基本上系冇变嘅，咁即系话都系有一扎其实基本上系冇一个民意授权嘅一啲咁样嘅所谓嘅一啲提委咧，系有资格去投呢啲咁嘅所谓信任票。咁我哋就唔好俾呢啲咩信任票啊，做一投票呢啲咁嘅名词咧，就呃到，而系要翻睇翻最个 essence， 即系个最重点咧，就话究竟其实边啲人系有资格去投票，而最终呢一个咁样嘅一个筛选嘅呢个效果系咪依然会存在？而家我就咁睇嘅话咧，其实呢个系个效果系仲系喺度嘅。 嗱，即系我大概 summarize 咗头先阿 Chris 想讲嘢啦。1200个提委是不变。 嗯。 嗯。都是来自那四个界别不变。 嗯。 嗯。入閘的门槛降低了。 即是你讲120人就可以nominate一个。是 啱是意义最紧要的那样意义。 你都要入。 好啦 出是啦出閘。最 重要。Exactly 呢个我觉得他就玩緊呢样嘢。 嗯。 是懒是好似。 是啦喂懒。你是我哋欢迎大家一起来跑。是啦。 最重要的重点呢就是说降低了个所谓叫入閘的门槛。好啦咁入閘门槛呢样嘢 提名咋嘛你讲头先 白入閘 入閘都唔系出閘 之前讲緊。 係啦咁究竟 我 哋同我哋先前讲嘅所谓 叫做提名门槛咋嘛。 咁同我哋之前讲 嘅。咁而家就入閘啦真系。 好啦，同我哋之前讲嘅公民提名有咩冲突地方呢？我哋之前讲嘅公民提名呢，其实係你提名咗一个，即係譬如每一个人攞够一个数量嘅选民提名嘅话呢，佢基本上自动出闸。出咗闸嘅意思就即係可以喺最后一轮投票由香港人选佢出嚟。咁但係而家呢个方案呢，就係话你120个提委会提名咗你之后呢，都要经过所谓一个叫出闸嘅程序嘅。 係啦，要投信任票。 而个出闸嘅程序呢，就係所谓而家提出嘅信任票，又或者係叫逐个投啊。系咪叫逐个投啊？即系嗰个系啦， 即十个人你可以有十票投咯。 系啦，咁即系咩意思咧？就 十票都唔投弃权。 系啦，即系又用选美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 perspective 睇咧。如果而家有十个佳丽，就准备有五个咧入最后个 final 啦。呢十个人咧，其实每全香港嘅市民咧都可以投一次票嘅、嗯，即系十号佳丽，我认为佢应唔应该吓去到 final， 我可以投一票，应该或者唔应该。好啦，九号佳丽。佢可唔可以入准决赛呢？应该或者唔应该？筛选咗出嚟之后，即系譬如每一个人香港，我话经过呢十个佳丽，每一个人投完，即系经过1200人提委会啊，投完一次票出嚟，出嚟嘅结果可能就系话，哎，原来有一个五号佳丽，佢得到嘅票咧就系1200票，哦，原来1200个提委都觉得佢咧应该入 final 嘅。好啦，另外一个四号佳丽，原来佢咧1000票，1000个提委都觉得佢可以进入 final。又或者好啦，第三个佢攞到601票，601个提委会呢嘅 member 呢都觉得佢可以入 final 啦。好啦，直至到佢第四个，佢只係得到599票，有599个人认为佢可以进入 final， 之后打嗰啲唔使数啦。咁即係咩呢？提委831人大决定最伤害呢个制度嘅原因呢，就係因为佢提委会过半呢个出席门槛係好高。 泛民系真系，我都谂极都谂唔到边个可以做到。 即系呢一样嘢就系话， 依翻以前个1200个嗰个组合咧、嗯，你真系冇乜可能有一个泛民可以攞到601票而去入闸。 其实去到呢度，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真系有机会攞到601票，你民主党会支持嘅？即系当然呢个问题唔系你啦。 支持咩啊？ 支持呢个选举，即系呢个政改咧？ 唔会啦，即系我啊，我讲我啊， 系啦。 都唔系普及而平等啦，六百零一，你根本嗰啲人 呢个系一个 model 啊， 六百零一系由1200 系咯，你个 base 1200已经系戆居啦嘛， 走出嚟选嘅，我觉得其实对大佬即系。 咪又系小圈子选举？ 其实我好担心咧，就话即系我哋而家咧就好容易中咗个圈套咧，就佢整一啲似是而非嘅，加咗啲新嘅名词，整啲咁嘅机制，跟住大家咧就哇热烘烘咁样走去倾呢个机制。但系咧，我哋即系喂，无望初衷啦、啊，翻转头喂，究竟嗰个提名点解我呢班1200人有呢个特权先？点解我哋唔可以将呢一个提名权可以将开放到出嚟先？其实呢个系一个。其实佢哋嚟讲系最担心噶嘛？ 点解你会觉得突然间中央会掉出呢个方案出嚟咧？ 边个方案先？而家讲紧 头先啱啱讲紧讨论紧东方方案， 咪系做呢样嘢咯？大家咪倾下，讲下讲下。喂，而家讲紧啦，政府而家啱啱傍晚由香港电台嗰边已经有一个消息人士，我唔知边个消息人士啦，可能又系嗰啲啊中意揸个住个电话即系影嚟影去嗰个人啦。咁就佢咧就。咁咧就佢就話，佢又話香港政府啊，打算啊，嗱而家方案出咗嚟啦，啊就嚟出嚟啦，就可以喺泛民入面咧叫到13至14個泛民議員咧走去支持呢一個政改方案。哇！呢個口氣真係大到咧，即係我喺邊個夠膽死就係做呢樣嘢咯。 你覺得呢13、14個究竟佢係想講邊13、14個咧？你覺得？ 我就唔会做呢啲咁样嘅，即系无谓猜测，冇意思嘅呢个系。 即系我真系可以好大胆咁讲，唔系有一个政党转态嘅话，系绝对冇呢十三。 我只系好开心，就话起码呢。 妈系女人嚟。 和政治一定冇份先，我最开心就系。 因为我都唔系好明白。 即系话打开口牌系想叫民主党过你啊。 王成子 唔系问 佢讲13、14个、 哦、，OK OK， 就针对呢、這个 佢唔系佢唔系话呢个方案哇，突然间人民力量会支持，或者黄毓民会支持，又或者话毛孟静会支持，佢系讲紧究竟嘅公民党会唔会支持，又或者你工党会唔会支持，又或者你民主党会唔会支持，佢系叫个政党过嚟呢边啊，先 有 三十几票啊嘛， 议员喺入边啊，6个加埋公民党， 民主党民主党加工党咧。 都冇咁多，咁 加埋逢檢機咧， 咪功能組別噶嘛？ 咁就變咗大家喺度估下估下噶啦。其實嗱，三四個咧，我覺得佢喺度自己喺度吹嘅啫。 吹啫嘛，你信 啊？呢條友係咪先啊？嗱，你我唔知道 我當然我都真係覺得佢吹啦。 係咯。 而佢點解會講十三十四個，又唔係講五個，又唔係講六個咧？佢需要嘅票唔係十三十四票啊嘛。 要四票。 佢係要四票啊嘛。 嗯。 點解佢特登吹一個咁樣嘅？佢係覺得會有政黨轉態。而當然就係話佢點解會覺得有政黨轉態，可能佢真係齋吹啦。即係我都即係你問我而家呢一刻咧，我都唔會覺得民主黨會轉態嘅。即係講真， 根本朝嚟又聯署咗啦。 係即係我唔係話我好信得過民主黨。 你就嚟滴血㗎啦，遲啲就嚟我諗大家即係揾個記者嚟，跟住大家一齊戒一刀，而係一滴血先。 係即係 攞個雞頭嗰啲人。 而係我相信佢即係喺政改上面嘅讓步唔足以叫到民主黨轉態咯。即係你話喂，如果即係因為其實呢個題目我今日晏晝已經係諗住講，只不過嗰時就東方就未爆呢單新聞出嚟，我就真係冇一個好 concrete 嘅一個答案，佢點樣可能拋一個所謂叫做又符合八三一框架，又或者又符合泛民嗰啲所謂公平原則去推個候選人出嚟，叫你待住先， 冇乜可能 啊！但係今日東方 有個拋咗出嚟好耐啦， 但按照住佢今日嗰個框架，我又唔會覺得真係會有十三票會轉咯。你話但係點解佢突然之間有一個啊所謂叫做低咗個門檻，好似都同你啊擺個姿態讓一讓步咁？喂，事實上佢真係覺得有人咧係會撲出嚟。 唔係，我覺得象徵式俾少少嘢，即係改一改。嗱，如果我咁樣改咗，你都唔待住先，就你哋更加係你哋錯咯。即係你聽落好似話要十個，即係個數哇十個喎、啊、咁樣。法律實有啦，但啲人又諗唔到，係啦，諗唔到，哇！原來你跟住再要出閘係咁難嘅噃，即係好多啲人即係諗唔到，但係 jazz 唔到呢樣嘢咯。 可能我轉一個方法 represent 即係可能即係解釋下你嗰樣嘢，佢係想用低門檻去 sell 香港市民話俾人聽，你有機會，你有機會出到閘。 兩個可能，因為不嬲，譬如。真係 nominee 嘅，你泛民有兩，即係有二百幾票噶嘛，就係、是、out of 嗰千二個。 嗯， 咁可能喂，我俾兩個位你咯，你想點啊？ 但係大家唔好漏咗個 criteria。係 跟住嗰個嘛。 佢出閘嘅最多個名額係三個人。 咪係咯，兩最少兩個，最多三個。 千二人 即係話個方案唔係鬆咗，係緊咗。 咪可能話三分一咯，有機會喎。 點解緊咗啊？你有601票，係咪單波就出到閘啊？ 其实去到最后都系一样，总之咧，而家咧就系自编自导 ，OK？ 因为个千二人，基本上你当佢千二人，你其实当佢一个人都得啦。即系呢千二人系可以 manipulate 到嘅，可以由中央去操控，用唔同嘅方法系将啲票咧去摆去唔同嘅佢自己信任嘅一啲嘅候选人身上面噶嘛。所以你最后十个人有几多都好啦，啲票只会去到信任嗰班人。但係咧，信任嗰個人啊，唔係班人添啊。但係咧，起碼咧就話 Raymond， 我就好 buy 佢啦，就係話喂，做呢一套嘢出嚟，唔係做俾啲泛民睇，係做俾啲 市民 睇、啊， 真係無知 市民、啊。係啦，冇錯啦，即係喂，整啲嘢出嚟好似好 fair 喎、啊。 其實 係 差，其實真係差咗佢啦 嘛。 你以前何俊仁攞1200裏邊嘅200零已經出咗閘，佢出嚟選噶咯。即係你而家雖然可能入到第一 round， 你第二 round 都要601票，你邊個？我想問邊個泛民有啲有機會？可以攞到601票咧？ 我就问你，你系咪有601票？你又出到集啊 ？Which is not 点解啊？ 咁系咁，你 第一个有千二个提名， 价高者得嘅。 第二个有1100个提名，第三个有1000个提名，第四个攞601票，你系咪出到集啊？ 唔系咯， 就 系 唔系 即系挨到牙血都出到。 即系话你个门槛唔系比以前低啊，系比以前 高啊嘛，最高好离谱添啊嘛。 但系问题就系话，点解佢要抛咁嘅方案出嚟啊？佢觉得有泛民会攞住呢个方案， 同埋系咯，因为你又唔系捆绑式噶嘛，嗰十票。你可以投白票喎，咁大佬即係用乜而操控啫？大家都係投嗰三個就已經拋嚟你第四至第十位啦。 即係依然係一個小圈子1200人提委會嘅一個選舉，嗰1200個人我哋冇份投票，冇份選佢出嚟。第二呢、這個門檻唔係低咗，反而係高咗。咁我唔係 高咗好多添啊。 係啊，咁我唔明白點解會有30票叫到過去。即係我真係唔相信有一個大嘅政黨走出嚟話俾人聽，呢、這個方案可以待住先嘅。阿和盛之例外係嘛？ 佢冇票啊！ 好皮啊！嗱，你好皮，你嘅黨友，你係對你嘅， 我真 係 好皮啊！呢、 這 個 好 hard。 咩叫待住先啫？ 成个理念背道而驰，根本 系啦。 佢又系嗰啲又系冇倾过，又就又跳出 嚟。系啊系啊系啊，嬲到爆爆炸又系。 嗯， 即系呢单嘢咧， 即系咪几佢咯？而家 所谓呢个白公子装高嘅代言人咧，呢句说话系搞唔掂。 跟车太贴咯，啲人有时。 即系呢个政改方案咧，即系唔会有政党。去 endorse 嚇，唔會亦都即係我唔覺得個大嘅政黨可以真係成個黨吹雞翻個對面。 咪係咯，你十三四唔係喺度搞內控啫嘛。 但係咧，又有個 互相喺度 嘅地方嚇，我轉頭翻嚟講。